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你们好，我是公正。 Hello everyone, I'm John. 欢迎您继续收听英语三百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22课，参观游览。 Today we'll learn lesson 22, sightseeing.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学习了与乘车、船、飞机有关的一些说法，其中有这么几个重要的句子。 The train for New York City leaves at 8:30 a.m. platform 10.Book me 2 economy class seats to Atlanta for Monday morning, please. I want an open return ticket to London for December 1st. I'd like to confirm my round-trip flight reservation to Ottawa for January 11th. Pan Am Flight 101 takes off from Los Angeles at 8:30. 出外旅游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应注意的问题也很多，包括我们学过的这几个句子也略显复杂，是不是？好，下面我们再来学习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新的内容。咱们先来看看下面这句话。 We'll meet at the gate before 8. 我们8点钟前在大门口碰头。Meet, 见面。At the gate, 在大门口。 We'll meet at the gate before 8. We'll meet at the gate before 8. 如果您是刚刚到达一个城市，对那里的游览景点不熟悉，可以这样问您的朋友。 What are the best places to visit here, please? 请问这里最好的参观游览处是哪里？ What are the best places to visit here, please?What are the best places to visit here, please? 您的朋友可能回答说 It depends. 那要视情况而定。Depend, D-E-P-E-N-D, depend 是个动词，意思是依什么什么而定。当某些事情拿不准、说不定的时候，可以用 It depends. It depends. 好，咱们把这两句话连起来说一说。 What are the best places to visit here, please? It depends. 我们再来做一遍。 What are the best places to visit here, please? It depends. 您的朋友给您介绍了几个景点，至于到底去哪里参观，他可能请您来决定。 It's up to you to decide. 要由你来决定。这句话用了句型 be up to somebody to decide.解释为该由某人决定，实际上就是说明了谁有最终的决定权。 It's up to you to decide. It's up to you to decide. 参观哪些地方应该有一个具体的安排？这里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句型，请注意。 We've arranged for you to visi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我们给你们安排了参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Arrange 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解释为安排某人进行某项活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是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它坐落于纽约第81街，凡是到纽约的人都要来这里参观。 We've arranged for you to visi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We've arranged for you to visi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除了去参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外，您还要看看第五大街。 You might like to see Fifth Avenue. 你们也许会喜欢看看第五大街。剧中的 Avenue, A-V-E-N-U-E, Avenue 是大街的意思。 You might like to see Fifth Avenue.You might like to see Fifth Avenue. 在第五大街的末端还有一个重要的景点， 您知道是什么吗？ At the end of it is Washington Square. 它的末端是华盛顿广场。At the end of 是在什么什么的尽头的意思。Washington Square 指的是美国的华盛顿广场。华盛顿广场位于第五大街的南端。 At the end of it is Washington Square. At the end of it is Washington Square. 好，我们把刚学过的这三句话连起来说一说。 We've arranged for you to visi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You might like to see Fifth Avenue. At the end of it is Washington Square. 我们再做一遍。 We've arranged for you to visi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You might like to see Fifth Avenue. At the end of it is Washington Square. 您现在收听的是英语三百句，我们继续学习。约翰，如果我们想表达某个地方以其美丽的景色而闻名，该怎么说呢？ It is famous for its beautiful scenery. 它以其美丽的景色而闻名。Be famous for 是一个很有用的句型，解释为以什么什么而闻名。Scenery, S-C-E-N-E-R-Y, scenery, 风景、景色。 It is famous for its beautiful scenery. It is famous for its beautiful scenery. 参观了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第五大街以及华盛顿广场，另外一个神奇的地方您一定非常向往。 Disney World is a wonderful theme park. 是的，迪士尼世界是个极好的主题乐园。Disney World, 迪士尼世界。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南部奥兰多是一个大型的游乐场。Theme Park 解释为主题乐园，也就是根据野生动物、海洋生物、幻想世界、古老城镇等中心主题安排而建成的大型游乐场所。 Disney World is a wonderful theme park. Disney World is a wonderful theme park. 看完迪士尼世界后，您有什么体会呢？ It's well worth seeing. 真值得一看。Be worth seeing 是值得一看的意思。Be well worth seeing 解释为真是值得一看。这里用的是句型 be worth doing. It's well worth seeing. It's well worth seeing. 好，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本课的主要内容。 We'll meet at the gate before 8. 我们八点钟前在大门口碰头。 What are the best places to visit here, please? 请问这里最好的参观游览处是哪里？ It depends. 那要视情况而定。 It's up to you to decide. 要由你来决定。最后，请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练习一组辅音群的发音，一个辅音加 w 的辅音群。D Dwell. Qu. Quick. Sw. Swim. T. 12. Well, everyone, how well did you learn today?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您学习的怎么样？ It's up to you to decide. 还是您自己说了算。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Goodbye.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Guten Tag, ich bin Detlef Gärtner. 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系列讲座《德语三百句》。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学习第十五课《在邮局》。 Jetzt lernen wir Lektion 15, auf dem Postamt. 在开始学习新的一课前，我们先复习一下上次课学的内容。现在请朋友们听一个小对话。Herr Ober, ist dieser Tisch frei? Ja, hier ist die Speisekarte. Ich möchte eine Tomatensuppe, ein Wiener Schnitzel. Und trinken? Ein Mineralwasser bitte. Möchten Sie noch etwas? Nein. Eine Tomatensuppe, ein Wiener Schnitzel und ein Mineralwasser. Ja.请您再听一遍这个对话。Herr Ober, ist dieser Tisch frei? Ja, hier ist die Speisekarte. Ich möchte eine Tomatensuppe, eine Wiener Schnitzel. Und trinken? Ein Mineralwasser bitte. Möchten Sie noch etwas? Nein. Eine Tomatensuppe, ein Wiener Schnitzel und ein Mineralwasser. Ja.今天我们学习怎样在邮局拍电报、寄包裹、寄信、买邮票。如果您要问是在这里打国际电报吗？怎么说呢 ？Kann ich hier ein Telegramm ins Ausland schicken？ 是在这里打国际电报吗 ？Kann ich hier ein Telegramm ins Ausland schicken？ Kann ich hier ein Telegramm ins Ausland schicken？ 有时您还想在这里寄包裹。 Kann ich hier das Päckchen aufgeben? 能在这里寄包裹吗 ？Kann ich hier das Päckchen aufgeben? Kann ich hier das Päckchen aufgeben? 邮局的工作人员一定会问您的包裹是寄到什么地方去的。 Wohin soll es gehen? 寄往哪里 ？Wohin soll es gehen? Wohin soll es gehen? 句子里的 s。是指上一句话里说的 das Päckchen. Päckchen 是中性名词，所以用 s 来代替。比如您的包裹是要寄到上海的。这句话简单的说就是 nach Shanghai. 上海。 nach Shanghai. nach Shanghai. nach 是个介词，表示方向。用的时候在 nach 后面加上个地名就可以了。比如您的信或包裹要寄到北京。 Nach Beijing, nach Beijing。 邮局的工作人员一定还要知道您寄的东西是航空还是海运，他们会这样问您。 Mit Luftpost oder per Schiff? 是航空还是海运 ？Mit Luftpost oder per Schiff? Mit Luftpost oder per Schiff? 可以这样回答 Mit Luftpost 寄航空 Mit Luftpost Per Schiff 寄海运 Per Schiff 我们已经学了几个句型，我们把刚学过的句子连成一个小对话，请您听一听。 Bitte, kann ich hier das Päckchen aufgeben? Ja, wohin soll es gehen? Nach Beijing. Mit Luftpost oder per Schiff? Mit Luftpost, bitte. 请您再听一遍。Bitte, kann ich hier das Päckchen aufgeben? Ja, wohin soll es denn gehen? Nach Beijing. Mit Luftpost oder per Schiff? Mit Luftpost, bitte. 我们寄的是书或资料一类的东西，可以作为印刷品寄。 Sie können das als Drucksache schicken. 您可以把这些东西作为印刷品寄。 Sie können das als Drucksache schicken. Sie können das als Drucksache schicken. 邮寄信件，您需要买些邮票。 Ich möchte noch Briefmarken kaufen. 我还想买些邮票。 Ich möchte noch Briefmarken kaufen. Ich möchte noch Briefmarken kaufen. 喜欢集邮的朋友可能还要买些纪念邮票。 Haben Sie Sonderbriefmarken? 有纪念邮票吗？ Haben Sie Sonderbriefmarken? Haben Sie Sonderbriefmarken? 纪念邮票这个单词比较长，我们一起读一读。 Sonderbriefmarken. Sonderbriefmarken. 如果要买十张六十分尼的邮票呢？ Ich brauche 10 Briefmarken zu 60 Pfennig. 我要十张六十分尼的邮票。 Ich brauche 10 Briefmarken zu 60 Pfennig. Ich brauche 10 Briefmarken zu 60 Pfennig. 那要买十张一马克的邮票就可以简单地说。 10 zu einer Mark. 我要十张一马克的邮票。 10 zu einer Mark. 10 zu einer Mark. 我们把上面的两个句子连在一起。 Ich brauche 10 Briefmarken zu 60 Pfennig. 10 zu einer Mark. Ich brauche 10 Briefmarken zu 60 Pfennig. 10 zu einer Mark. 在国外，我们要知道寄到中国的一封信要多少邮资，您可以这样问。 Was kostet ein Brief mit Luftpost nach China? 寄到中国的一封航空信要多少钱？ Was kostet ein Brief mit Luftpost nach China? Was kostet ein Brief mit Luftpost nach China? 在这里要提醒一下朋友，在德国寄信要严格地按信的重量贴足邮票，否则就要退回。下面我们听一个小对话。 Bitte, ich möchte Briefmarken kaufen. Wie viele brauchen Sie? 10 Briefmarken zu einer Mark, 5 Postkarten. Zusammen 15 Mark, bitte. Was kostet ein Brief nach China? Luftpost? Ja. 3 Mark. Danke.在这个对话里出现了一个单词 postkarten。postkarten 是明信片的意思，单数是 die postkart， 复数是 die postkarten。请您再听一遍这个对话。 Bitte, ich möchte Briefmarken kaufen. Wie viele brauchen Sie? 10 Briefmarken zu einer Mark, 5 postkarten. Zusammen 15 Mark, bitte. Was kostet ein Brief nach China? Luftpost? Ja. 3 Mark. Danke.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Auf Wiederhören. 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法语三百句节目，我是彭文娟。 Bonjour, chers amis, je suis Marc. Comment allez-vous?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一起来学习第21课，看看怎样同意和拒绝。 Aujourd'hui, nous allons étudier la leçon 21, consentir, refuser. 在学习新的内容之前，我们先听一段小对话。Bonjour Marc, où vas-tu? Je vais en France pour la nouvelle année. Ah bon, je souhaite que tout aille bien pour toi pendant la nouvelle année. Merci, moi aussi. J'espère que nous pourrons nous revoir bientôt en France. C'est une bonne idée. 在上面的小对话中，我们复习了关于感谢和祝愿的一些表达法，其中也学到这是个好主意这个短语。 C'est une bonne idée.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断地与别人交流，发表意见。当您的看法与对方的一致时，可以说 Je suis d'accord avec vous. 我同意您的看法。Être d'accord avec quelqu'un 意思是同意某人的看法。 Je suis d'accord avec vous. Je suis d'accord avec vous. 同意别人的看法也可以用这样一个句子。 C'est une bonne idée. 这是个好主意。在这儿 idée 是主意的意思。这个单词也可以放在改变主意这个短语里。改变主意用法语说就是 changer d'idée. C'est une bonne idée. C'est une bonne idée. 当您完全同意对方的看法时，可以用这样一个句子。 Je crois que vous avez tout à fait raison. 我认为您说的对，直译就是您完全有道理。 Je crois que vous avez tout à fait raison. Je crois que vous avez tout à fait raison. 如果您觉得对方的建议合理，可以接受，就可以说 Nous sommes prêts à accepter votre proposition. 我们准备接受您的建议。Être prêt à faire quelque chose 是准备好做某事的意思。 Nous sommes prêts à accepter votre proposition. Nous sommes prêts à accepter votre proposition. 表示同意还有另外一种句式。 À mon avis, votre opinion est bien raisonnable.Donc, je suis d'accord. 我认为您的意见完全合情合理，因此我同意。À l'avis de quelqu'un 是根据某人的意见的意思。Être raisonnable 是合情合理的意思。 À mon avis, votre opinion est bien raisonnable. Donc, je suis d'accord. À mon avis, votre opinion est bien raisonnable. Donc, je suis d'accord. 好，现在我们把这段内容连起来读一下。 Je suis d'accord avec vous. C'est une bonne idée. Je crois que vous avez tout à fait raison. Nous sommes prêts à accepter votre proposition. À mon avis, votre opinion est bien raisonnable. Donc, je suis d'accord. 我们再读一遍。 Je suis d'accord avec vous. C'est une bonne idée. Je crois que vous avez tout à fait raison. Nous sommes prêts à accepter votre proposition. À mon avis, votre opinion est bien raisonnable, donc je suis d'accord.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法语三百句。刚才我们介绍了一些有关同意的说法，现在我们来学习如何拒绝。如果您的意见与对方不同，您可以说 À ce propos, j'ai une opinion différente. 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Avoir une opinion sur quelque chose, 意思就是有不同的看法。 À ce propos, j'ai une opinion différente.À ce propos, j'ai une opinion différente. 有时候，我们不仅会与对方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会觉得对方错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这样说。 Je crois que vous avez tort dans cette affaire. 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您错了。Avoir tort 是错了的意思，与刚才的 avoir raison 意思正好相反。Dans cette affaire 是在这件事情上。 Je crois que vous avez tort dans cette affaire. Je crois que vous avez tort dans cette affaire. 当您怀疑对方可能弄错了，您就可以用这样一个句子。 Vous vous êtes trompé peut-être. 您大概弄错了。Se tromper 是弄错的意思。Peut-être 表示也许可能。 Vous vous êtes trompé peut-être. Vous vous êtes trompé peut-être. 当您觉得对方的看法是无法接受的时，可以说。 Tout de même, je ne peux pas vous approuver. 我仍然不能同意您。Approuver quelqu'un 意思是赞同某人的意见。 Tout de même, je ne peux pas vous approuver. Tout de même, je ne peux pas vous approuver. Hey Marc, 我们明天一起去看电影怎么样？ Je voudrais bien y aller, mais je suis vraiment très occupé. 我很想去，可是我实在没有空。Vraiment 是副词，在句中起强调的作用。意思是实在。 Je voudrais bien y aller, mais je suis vraiment très occupé. Je voudrais bien y aller, mais je suis vraiment très occupé. 下面我们来复习本课所学到的内容。我们首先复习有关同意的句子。Être d'accord. Je suis d'accord avec vous. Une bonne idée. C'est une bonne idée. Avoir raison. Je crois que vous avez tout à fait raison. Être prêt à faire quelque chose. Nous sommes prêts à accepter votre proposition. À l'avis de quelqu'un. À mon avis, votre opinion est bien raisonnable, donc je suis d'accord. 下面我们复习有关拒绝的句子。Avoir une opinion différente. À ce propos, j'ai une opinion différente. Avoir tort. Je crois que vous avez tort dans cette affaire. Se tromper. Vous vous êtes trompé peut-être. Approuver. Tout de même, je ne peux pas vous approuver. Vraiment. Je voudrais bien y aller, mais je suis vraiment très occupé.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Chers amis, merci de votre attention.Et à la semaine prochaine. Au revoir. 这次的外语实用口语三百句讲座节目播送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您好，现在是俄语三百句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单蓉蓉。 Добрый день, дорогие слушатели,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льга.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俄语三百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十五课《城市交通》。 Сегодня мы будем учить 15-й урок «Городской транспорт». 请大家看教科书的119页，先听一段对话，复习一下如何问路。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ак пройти в центр города, на Красную площадь? Это довольно далеко. Сколько минут идти? Ну, около получаса, минут 25. У нас есть время. Мы хотим посмотреть Москву. Идите прямо по улице, мимо высотной гостиницы «Ленинградская», по Новокировскому проспекту. Когда дойдете до площади Дзержинского, спросите еще раз. 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 Пожалуйста. У меня на Тинипе.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ак пройти в центр города на Красную площадь? Это довольно далеко. Сколько минут идти? Около получаса, минут 25. У нас есть время. Мы хотим посмотреть Москву. Идите прямо по улице мимо высотной гостиницы «Ленинградская», по Новокировскому проспекту. Когда дойдете до площади Дзержинского, спросите еще раз. 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 Пожалуйста. 在对话中，我们复习了如何问路。现在，请大家看教科书的123页。当人们需要去某个地方的时候，离不开城市交通，所以问路的时候，您可能会这样说 ：“Простите, как проехать в центр города？” 请问到市中心怎么走 ？“Простите, как проехать в центр города？” Простите, как проехать в центр города? 如果您想询问如何乘车到某处，都可以用这个句式。例如 Простите, как проехать в Лужники? Лужники 是一个地名，它是莫斯科一个综合体育中心的名称。1980年第22届奥运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Простите, как проехать в Лужники?Простите, как проехать в Лужники? 如果你想乘车去阿尔巴特街，可以说 Как проехать на улицу Арбат? 阿尔巴特街也是莫斯科一条著名的步行街。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指的就是这条街。 Как проехать на улицу Арбат? Как проехать на улицу Арбат? 如果您知道需要乘坐公共汽车，但不知道乘哪一路车，您可以这样问。 На каком автобусе можно доехать до парка культуры? 坐几路公共汽车可以到文化公园。文化公园是莫斯科一个著名公园，它是以高尔基的名字命名的。 На каком автобусе можно доехать до парка культуры?На каком автобусе можно доехать до парка культуры? 如果你想到火车站，可以说 На каком автобусе можно доехать до вокзала? На каком автобусе можно доехать до вокзала? 到航空售票处用俄语说是 Доехать до агентства Аэрофлота. Доехать до агентства Аэрофлота. 如果您已经在公共汽车站了，您可以直接问 Этот автобус идет до дома книги? 这路车到书店吗 Дом книги 是莫斯科最大的书店之一 Этот автобус идет до дома книги? Этот автобус идет до дома книги? 好，现在让我们把刚才这几个句子再复习一下 Простите, как проехать в центр города? На каком автобусе можно доехать до парка культуры? Этот автобус идет до дома книги? Простите, как проехать в центр города? На каком автобусе можно доехать до парка культуры? Этот автобус идет до дома книги? 对方在回答您时可能会这样说。 Сядьте на трамвай номер 34 и сделайте пересадку у МГУ. 坐34路有轨电车，在莫斯科大学旁边下车。换车，俄语说是 сделать пересадку. 几路车用 номер сколько 来表示。 Сядьте на трамвай номер 34 и сделать пересадку у МГУ. 如果你想使用别的交通工具，你也可以说 Туда можно проехать на метро? 到那儿可以坐地铁吗？ Туда можно проехать на метро? Туда можно проехать на метро? 如果你想坐无轨电车，可以这样问 Туда можно проехать на троллейбусе? Туда можно проехать на троллейбусе? 我们再来听一遍这几个句子。 Сядьте на трамвай номер 34 и сделайте пересадку у МГУ. Туда можно проехать на метро? Туда можно проехать на троллейбусе. Сядьте на трамвай номер 34 и сделайте пересадку у МГУ. Туда можно проехать на метро? Туда можно проехать на троллейбусе. 你在车上不要忘记买票。俄罗斯的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上都没有售票员，买票要在司机那儿，也可以在地铁里或者是其他的售票亭买。买好票后要在车上的打孔器上打一下，如果打孔器离您比较远，您可以请别人帮忙。 Пробе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талончик. 请打一下票。 Пробе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талончик.Пробе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талончик. 当您不知道站名时，您可以问周围的人。 Какая следующая остановка? 下一站是什么站? Какая следующая остановка? Какая следующая остановка? 如果您想下车，您前面去站着别人时，您可以这样对他说。 Вы сейчас выходите? 您下站下车吗? Вы сейчас выходите?Вы сейчас выходите? 如果他不下车，您可以说 Разрешите пройти. 请让我过去。 Разрешите пройти. Разрешите пройти. 现在我们再把刚才这几个句子重复一下。Пробе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талончик. Какая следующая остановка? Вы выходите сейчас? Разрешите пройти. 我们再听一遍。Пробе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талончик. Какая следующая остановка? Вы сейчас выходите? Разрешите пройти. 如果你想坐出租车，则需要对司机说明你要去什么地方，比如 Вы не подвезете меня до гостиницы Пекин? 您能把我送到北京饭店吗？ Вы не подвезете меня до гостиницы Пекин? 你也可以直接说地名，比如 Универмаг Москва, пожалуйста. 请到莫斯科百货商店。 Универмаг Москва, пожалуйста. Универмаг Москва, пожалуйста. 今天的对话中有很多地名，如果可能呢，请大家一一记住。 听众朋友，今天的俄语三百句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давно искал